王世贞更不在话下。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，二品大员，在当时人们眼中，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、名留青史的人。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，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与前面那四位相比，此人着实不值一提。他家境贫寒，没有背景，考试成绩也一般，不是庶吉士。一般说来呀，这号人的最终命运呢，也就是外派县官，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，苦熬资历直到退休。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，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，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。当李春芳、殷世丹、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淹没，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，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于比拟。杨继盛，即使再过500年，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。杨继盛，字仲方，河北荣成人，正德5年生，家里很穷。杨继盛不但穷，还很苦，因为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也被闲着，给他找了个继母。更不幸的是，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缺少博爱精神，没把他当儿子，只让他做杂役。在苦难的童年中，杨继盛开始成长。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，他没有父母的疼爱，也没有零花钱，犯了错还要挨打。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，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的过。突然有一天，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，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想读书。在没有希望功成的明代，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，大致是一个笑话。家里没有钱，即使有也轮不到你。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：你才多大年纪呀，读什么书啊？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？一个倔强的声音这儿回答。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，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，但在他的坚持下，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，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啊，就是把牛放好。于是每天放牛之后，杨继盛就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，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，认真地听着课。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站了6年之后，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，于是他们把13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。在这里，杨继盛努力学习，不负众望，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。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，虽然不用再交赋税，但他不会钻营，生活依然窘迫。为了节省费用备考，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。在这里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徐阶。如以往一样，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。当然呢，他和以往一样，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。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。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，他没有官僚的背景，也没有庶吉士的前程，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。但徐阶没有想到，10年之后，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。在这个明代啊，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，但这一关实在太难，这个官僚子弟 吃不了苦，只好呢另觅他途。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，必须等他老爹死掉或是退休，哎，是不太靠谱的啊。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，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，虽然名额极少，但总比没有强。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，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，同学们奢侈享乐，挥霍无度，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，按时就寝，因为他没有钱，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。但杨继盛从未自荐行贿，他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杨继盛却在嘉靖26年的科举中一举中第，成为了一名进士。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，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，当上了六品主事，之后呢又改任兵部员外郎。和他的同学相比啊，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，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。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，他只是默默的工作，努力的干活。他不是一个聪明人，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。虽然他很勤奋，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。他缺乏大局观，不会搞同事关系，不会拉帮结派，政务能力也很一般。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，但他不以为意，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，这一切已经足够了。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，官场很狡诈，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，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，报效国家，体恤百姓。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，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，却没有记住。杨继盛记住了，而且他照做了。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他很知足，很感恩。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。所以当庚戌之变后，仇的将军要开马市，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，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。仇鸾十分恼火，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，将其关进诏狱，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。狄道十分荒凉，少数民族聚居，本地人不爱好读书，只喜欢闹事，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。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，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，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。他吃粗茶淡饭，住简陋的房子，教当地人识字读书，解决纠纷，不收一文不取一物，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，大家都称他为杨父。居庙堂之上，处江湖之远，解忧其民者方可为官。不久后，仇鸾密谋败亡，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，便招令他复官，先升他为知县，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，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。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，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，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五选司。兵部最穷的地方是纸坊司，而最富的无疑是五选司。武将升迁敌将，手中大笔一挥即可，又闲又富，肥得流油啊。而毫无背景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，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。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，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政治无私，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，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，在他看来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。可是严嵩并不知道， 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。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，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，能够将他收为己用。然而他错了，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，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，他的心中只有公愤，即使整他的人只要有益国家，他也毫无怨言。此即所谓大公无私。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，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，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。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，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。朝局黑暗，民生凋敝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。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，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，心中装着他自己，唯独没有全世界。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。在这个明代啊，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，比如你看某个人不顺眼啊，可以上书弹劾，和某个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，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，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。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，比如不讲个人卫生，衣服没穿好，腰带没系好，长相难看也可以弹，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。而在这种环境下，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，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，那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。你弹劾我，我弹劾你，幸福的日子一天天的过，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过的人不是人是神。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，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，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——死劾。在这个很多情况下呀，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，是为了达到呢某种目的。大家同朝为官，混个功名也不容易，弹劾贪污，哎，下次就少贪点啊；弹劾礼，哎，那就注意点形象。就算是弹劾，长相不佳，最多不过去整容，你来我往，相敬如宾呢。而死劾，并非是简单的文书，它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决心。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，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，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。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以生命为赌注，冒死上河，视为死河。死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呢，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。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，也不会抢他的老婆，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，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。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，他已经下了决心死劾严嵩。严嵩不是他的仇人，他却依然不忿，为夏言不忿，为朝局不忿，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，为天下不忿。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。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，沈炼的遭遇就在眼前，并非没有人劝过他。深通王学、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，作为杨继盛的朋友，他曾写信劝告：愿意留意不朽之业， 终当在执事而为。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，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，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，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，以避祸患。杨继盛看了信，却只是笑而不答。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。在上书弹劾之前，杨继盛斋戒了三天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。42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，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，熬过了继母的虐待，熬过了仇鸾的陷害，现在的他是兵部五选司员外郎，前景光辉，仕途远大。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的一切，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。因为放牛的杨继盛，历经磨难的杨继盛，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，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。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，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，他无力反抗，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。杨继盛虽然不聪明，却也不笨，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。死活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，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。他没有钱财，没有权势，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，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。归根结底，他只是个出身农家、天赋平凡的普通人。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。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，严嵩的诬告，锦衣卫的拷打，诏狱的长期关押，如果运气好，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。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，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，只有十死无生。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，明知必死无疑，依然慷慨而行。一般说来，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，比如愚蠢、不自量力、飞蛾扑火等等等等。在西方人的眼中，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。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，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，知其不可而为之。我深信呢，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，腿儿都摸短了。 您早研究啊，打5688-9688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。 贷款代办服务，就上摩尔龙旗下一贷网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悠悠华夏五千年，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。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，时代的兴衰，朝代的更替，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，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，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。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。 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，他拿起了笔，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： 臣孤之罪臣杨继盛，请以松十大罪为陛下臣之。 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书封存妥当，递送内阁转交西院之时，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。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，历经几十年的风雨，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。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书后不久，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书的内容。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，严嵩害怕了。他虽然是内阁首辅，虽然是皇帝的宠臣，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。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，他迅速做出了判断，这个人呢是来玩命的。但就在他惊慌不定的时候，独眼龙军士严世蕃又出场了。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，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： 奏书在哪里啊？拿给我看一看。 仔细阅览之后，严世蕃露出了笑容，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：不用害怕，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书内容的同时，徐阶也知道了。这也是没办法，十六世纪是信息的时代，要保住脑袋混碗饭吃，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。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，他万没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，如此的勇敢，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。他敬佩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。但很快啊，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危险已向自己逼近。因为杨继盛是他学生，而在那年头，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。杨继盛上书，他虽然并不知情，但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。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，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。如此时与严党开战，必定功亏一篑。 徐阶坐卧不安，直到他拿到奏书全文，这才松了口气。 因为在这封奏书的末尾，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：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，乃亦美事一委，不敢持政。 不可不为之复国也。真糊涂也好，假聪明也罢，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，保存了他的实力。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，严嵩惊慌失措，徐阶忐忑不安，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，静候处理。不过出人意料的是，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，而是另一个似乎毫无相关的人，高拱。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，高拱都是以礼相待，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书的抄本，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，顿如五雷轰顶，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。他所看到的那句话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。看着面无人色气喘吁吁的高拱，徐阶十分纳闷。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仔细研读那句话时，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这句让严世蕃笑逐颜开、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：愿陛下听臣之言，查嵩之奸，或召问狱警二王。徐阶的脸白了，他很清楚啊，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，很容易被人理解为狱王指使杨继盛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，若被严党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高拱之所以跑来找徐阶，原因在于他认为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，上书必定是徐阶之事，准备借此和严党决战。而徐阶敢于摊牌，必然有着全盘计划，但无论你徐兄有何打算，也得给兄弟画个道出来，让我早有准备，免得无故遭殃。然而徐阶诚恳地告诉他，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儿，也没有后招。这下子高拱傻眼了，一直以来啊，誉王和严党的关系并不好，而皇帝宁可信任他身边的道士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，以严世蕃的智商绝不会放过这个一网打尽的机会。看着团团乱转的高拱，徐阶也是焦急万分，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，誉王如果倒了，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但事已至此又能如何？千钧一发，面对几近绝望的高拱，徐阶绞尽脑汁，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办法。事已至此啊，只能去找那个人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徐阶和高拱到底是政治老手，此时的严世蕃确实正打着誉王的主意，准备一箭双雕，借刀杀人。在他的指点下，严嵩把祸水引向了二王。这个话题彻底触动了嘉靖的神经，他立刻派人前去招谕质问杨继盛，因为这时解杨继盛已经被下了监狱。他派人去质问杨继盛与二王有何种关系，为何要引出二王。杨继盛虽然耿直，却并不笨，他意识到了问题中隐含的巨大风险，大声答道：除了二王，朝中还有人不怕严嵩吗？听到答案的嘉靖这才松了口气，但危机还远没结束，因为严世蕃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也从未期盼杨继盛会头脑发热主动配合，事实上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严世蕃深知虽然朝中严党势力庞大，但要想除掉杨继盛拉誉王下水，必须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，而对于那个人他是有把握的。算盘呢打得确实不错，可惜他的对手是徐阶。据说在这个象棋中啊，能看到后两步的就是高手，看到后三手以上的就是大师水平。而在政治这种特殊的游戏中，徐阶 是当之无愧的特级大师。他不但算出了严世蕃的企图，还算准了他的预定目标。于是在严世蕃动手之前，他抢先一步找到了那个关键的人，陆炳。杨继盛和誉王的命运就握在陆炳的手中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是特务头子，还是诏狱的监狱长，在监狱里做点手脚，搞份假口供，然后派出各把几位深更半夜栽赃一下誉王，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陆炳是严党的同盟，无论如何他没有拒绝严世蕃的理由。然而徐阶依然登门拜访了，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，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，陆炳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已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面对陆炳这样老江湖，讲客套或是谈交情，无疑是自取其辱。徐阶开门见山：“此事啊，不宜牵涉过广，望三思而行。”陆炳看着徐阶，沉默不语。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但他不愿表态，也不能表态。反正已经说了，徐阶又提出另一个要求：“那个人，还望老兄多加保全。”听到这句话，陆炳终于开口了：“此人之事，上通天子，非我所能为。”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通天，我是罩不住的。这是句实话，徐阶也只能叹气了：“唉，唯望老兄多加留意。”陆炳点了点头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徐阶走了，严世蕃来了。当然，他的来意和徐阶完全相反，把杨继盛整死，顺带烧上誉王。陆炳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还不断点头表示同意。严世蕃满意地走了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料，此后严嵩父子天天在家里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，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陆炳那边却毫无动静。严世蕃没有再去找过陆炳，作为官场老手，他很清楚对方这种态度所代表的意义，拒绝。沈炼离去时的背影是陆炳永远无法忘怀的，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做出了这个关键的抉择。他虽然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，却依然坚守着仅存的良知。外面大风大浪，斗得你死我活，而事件的中心人物杨继盛却是异常的平静。他镇定地待在牢房中，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。在陆炳的授意下，诏狱的看守并没有难为杨继盛，但严嵩的能量却并不是陆炳可以左右的。很快啊，杨继盛就为他的勇敢付出了代价，他被拖出了牢房，接受了廷杖100的处罚。廷杖是用大棍子打屁股，一般说来啊，如果是所谓用心打，60廷杖就足以将人活活打死，即使不死也脱层皮，极为痛苦。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，告诉他用此可以止痛。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无畏勇气：“我自己有胆，用不着这个。”有种啊，啊，有种，实在太有种。杨继盛没钱买通行刑人，又得罪了财雄势大的严嵩，一般说来是必死无疑了。可让人惊叹的是，杨继盛挨了100杖，虽说皮开肉绽，伤筋动骨，竟然还是保住了一条命。除了他身体好外，估计也有某些场外因素，因为行刑者是锦衣卫。不过100仗还是结结实实的100仗，不是打在棉花上。杨继盛依然只剩下了半条命，等待着他的不是救护车或高干病房， 只有潮湿而散发着恶臭的遭遇。然而正是在这个恐怖阴森的地方，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、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。虽说是硬汉，毕竟不是铁人，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，腿肉被打掉了，一片血肉模糊，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，没有人给他包扎，在蝇虫滋生、肮脏阴冷的空气中，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。在那个深夜，杨继盛被腿上的剧痛唤醒，借着微光，他看见了自己的残腿和碎肉，却并没有大声呻吟叫喊，只是叫来了一个看守。 这里太暗，请帮我点一盏灯，借光。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，看守答应了。他点亮一盏灯，靠近了杨继盛的牢房。就在光亮洒入黑暗角落的那一刻，这位看守看见了一幕让他魂飞魄散、永生难忘的可怕景象。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他低着头，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，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，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。他没有麻药，也不用铁环，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，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，不停地刮着腐肉。碗片并不锋利，腐肉也不易割断，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。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在这个深夜，单调的摩擦声回响在牢房里，在寂静中诉说着这无与伦比的勇敢与刚强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杨继盛独立完成着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手术。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，这关老爷刮骨疗毒啊，他真假还不一定。那么就是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也还有个医生华佗，他是特级医师华佗呀，那用的是专业手术刀啊，旁边一大群人围着陪他下棋解闷儿。那么相比而言呢，杨继盛先生的手术是自助式的，没有手术灯，没有宽敞的营房，陪伴他的只有苍蝇蚊子，他没有消毒的手术刀，只有往日吃饭用的碎碗片。杨继盛继续着他的工作，腐肉已经刮得差不多了，骨头露了出来，他开始截去附在骨头上的筋膜。掌灯的看守快要崩溃，看着这恐怖的一幕，他想逃走，两腿却被牢牢地钉在了原地，动弹不得。他曾见过无数个被拷打的惨不忍睹的犯人，听到过无数次凄惨而恐怖的哀嚎，但在这个平静的夜里，他提着油灯面对这个镇定的人，才真正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。于是他开始抖动，光影随着他的手不断地摇动着，一个沉闷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。 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看不清了。 在20年前呢，曾有一部极为轰动的电影啊，《第一滴血》，后来呢还拍了续集，里边的兰博兄呢极为彪悍，曾把这火药撒在伤口上，给自己消毒，国人为之侧目，皆视其为硬汉偶像。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在这个400多年前，有一个叫杨继盛的人，曾经比兰博还要兰博。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，兰博是假的，杨继盛是真的。杨继盛就这样活了下来，就这样名震天下，就这样永垂青史，因为他的坚韧顽强以及正直。

竹斜听云晚，默默轻寒，长亭已了纸伞。墨林草木深，也三点梦前残。尘埃落雨痕，孤枕月夜吟唱枯藤。往事隔。